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北京时间的下午7:3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对， 如果您想一睹嘉宾的风采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嗯， 同时呢体验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当然了，您还可以通过九八二深度合作的我们的直播平台啊，就是花椒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我们波虎点秋香了。 嗯，就可以看到我们电台主播啊，在这个话筒背后的这个 样子了， 这个声音背后的样子到底有多好看， 对对对， 到底有多帅啊。这个 自恋吧你。 对对对对，这很正常嘛，咱俩也有挺长日子没有搭节目了。 对，没有一起 在 搭节目了。 这个第一次 想念你啊。 这第一次搭节目就找了一个这么值得这个万千瞩目的日子啊。 是的， 一个工作的星期一。 啊，是吗？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工作的星期一，但是 对啊， 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不一定啊。 嗯， 是一个非常开心喜悦幸福的日子。 对，但是也是对于这个某些单身的人士来说，就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士，像你这样的人士，以及像咱们今天啊这个非常帅气的这个嘉宾啊，像我们仨这样的啊，就是认为它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星期一， 没错 啊，把它用来工作就好。你比如说今儿主题我都改了，七夕是一个 值得工作的日子， 根本就不值得出去玩。 是的，那我们也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吧。 嗯， 我们的嘉宾呢也来过我们的节目啊， 对， 也来过我们的节目。我上次就说他长得非常像一个明星， 嗯， 是不是？ 谁呢？ 嗯，是我们的胡军老师啊。所以我们这一期这个嘉宾的这个名称呢，也就是小胡军又来啦，来给我们嘉宾一个镜头，欢迎梁鸿斌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鸿斌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嗯，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好，我是小胡军梁鸿斌。 这是已经慢慢的发展到自己 已经 承认了，是吗？ 对。 嗯，在这里呢，我也希望有另一半的朋友们七夕节过得快乐。 嗯，好，这个大家已经就是收到了梁鸿斌的这个祝福哈。 嗯，这个小胡军梁鸿斌现在有女朋友吗？ 没有。 没有 女朋友、嗯、那也可以借着今天咱们这个8月28号这么一个大好的机会啊， 对， 这个也可以重新做一下自我介绍，稍稍详细一点，让这些不认识你的、嗯、就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之前见过你来过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再重新的认识一下你，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的 没准过了今天晚上这半个小时你就能抱得美人归呢、哎、对吧。 好的好的， 其实也不仅是可以交到就是女朋友，也可以是女性朋友或者是男性朋友都可以吗、嗯、 对，这个洪民再给我们来一段这个比较详细一点的自我介绍吧。 是的， 嗯，大家好，我叫梁洪斌，来自河北廊坊，我是一个性格开朗开心活泼的一个大男孩，我呢平时喜欢踢踢足球，写写书法，然后偶尔会炒几个小菜，最近呢又特别爱看电影电视剧，所以说我希望今天呢可以找到一个无论是女朋友也好还是很好的友情也好， 嗯 嗯，就这样、啊、 都可以是吧， 都可以 啊。这个刚才洪斌刚才跟我们说首先他会炒几个小菜， 嗯， 哎，炒几个小菜，这个都会炒什么呢？ 我上次在节目里已经说我会炒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 啊，还有宫保鸡丁， 宫保鸡 丁， 对、 哎、 然后上次还说了一个硬菜，就是可乐鸡翅， 可乐鸡翅， 可乐鸡翅，哎， 这 都是家常菜啊。 可乐鸡翅这我 会 做， 哇，你会做啊？ 这唯一会做的一道菜就是可乐鸡翅。 我只会糖拌西红柿， 都是可以，都是人才。 对，都是人才。嗯 嗯、这个今天洪斌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刚刚也跟大家说了一下他的这个兴趣爱好，非常非常的广泛啊、而且啊，在这个年纪轻轻，因为我知道洪斌比咱们俩年纪都小， 嗯、 你就像咱们俩，你一个会做糖拌西红柿的，哎、还是。一个女孩子家啊，这个一个大老爷们儿只会做一道可乐鸡翅啊，这我觉得我自己的身手已经挺不错了， 那 是 你觉得 人生今天节目你怎么这么傲娇呢？ 对啊，我傲娇啊，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七夕嘛，我还要跟你一起工作，我很傲娇。 难道工作不快乐吗？ 很快乐、啊。 难道工作不会使你感到幸福吗？ 关键是我下节目我还要跟你一起吃饭。 那不吃了， 不行，你得请我吃。 祝愿你找到你七夕的另外一半啊！咱们接着说洪斌， 我们就凑合一下吧。 咱们接着说洪斌啊！你就看咱们俩年纪都这么大了，只会做那么一两个菜， 对 吧？你看。洪斌年纪轻轻还烧得一手好菜，最关键的他是这个体育啊，还会写书法， 对， 还会做菜， 对， 真的这种好男人，我觉得在现在的21世纪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虽然现在咱们直播间里边就坐着两个这样的好男人，对吧？ 你就自恋吧。不过刚才你听没听洪斌说、 嗯？ 他说呀，他最近又培养了一个兴趣爱好，就是爱看电影和电视剧 啊。 还可以这样还可以陪尤其现在女生都很爱追剧嘛， 对， 知道吧？这样还可以方便他陪女朋友一起追剧，是不是？ 你为什么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又害羞了？是什么鬼？ 啊，我没有害羞，我只是替他女朋友开心， 替他女朋友开心， 未来的女朋友开心。 哎，洪斌最近在看一些什么样的剧啊？ 嗯。我前几天看的是《权力的游戏》美剧， 全游。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看的是一部稍微老一点的电视剧， 嗯， 越狱。 越狱啊， 越狱 也是 美 剧， 是吗？嗯，那我觉得多看美剧还可以提升这个英文的 英文水平， 对，没错。嗯，喜欢英语吗？ 还好吧。 嗯。挺好的， 嗯，挺好的。这个如果大家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啊，这个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2上看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呢，如果你对我们的今天嘉宾梁洪斌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持续观看我们的节目，因为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公布梁洪斌同学梁洪斌同学，我刚想说梁洪斌小朋友，就是不好意思啊，我们会公布我们今天这位非常帅气的小胡军的电话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持续的关注。 嗯，刚刚也给大家多多的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环节，一首歌 两 颗 心。没错， 今天这个 洪斌 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我们的时光是赵雷的歌曲， 一首来自赵雷的《我们的时光》。 好的，我们听一下。 首先，一起来听一下。 嗯。 不会放弃，照耀着我们行进。寒冬不经过这里，那只是迷雾的山林。走完苍老的石桥，感到潮湿的味道。翻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道里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 怎么摔的？ 真摔啊！ 我的， 如果没有呼吸的话， 太 狠了！ 这都坏了！ 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27，为您正在直播的博湖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这个以及我们今天非常帅气的小胡军，我们的嘉宾梁宏斌啊，这个刚刚大家听到看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赵雷的《我们的时光》，也是我们今天嘉宾推荐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他的 MV 而拍的很有特点，你发现没有？ 对对对，没错。 那个宏斌先给我们说说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曲吧。 嗯，你看刚才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是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 嗯，对对对对。 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样子。现在我们不会为挣钱发愁，然后正好也是刚刚毕业，也不为了升学而困扰。现在的时光就是无忧的时光，所以我推荐了这首歌。 是这样子 啊，我明白了。 嗯， 就是宏斌现在完全是站在自己他的这个刚刚走到这个 大学、 嗯、刚刚进入大学校园， 对， 还没面临着社会上种种的压力、 嗯、 现在所度过的时光就是学生时代青葱岁月最无忧最无虑的时光。 对， 真的听他说完这句话，我这个心呐、啊、更痛了， 拔凉拔凉的呀， 你知道吗？今天 七夕鹊桥这个两个人相会的日子，我们坐在这儿工作，我非常热爱工作。 是。 然后人家推荐了一首歌曲《我们的时光》，然后他说的现在特别无忧 无 虑。无 忧无虑，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段是最好的，我觉得洪斌也应该好好的珍惜。 嗯。 就是虽然是无忧无虑，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是大学生嘛， 对， 我觉得学业还是最重要的啊。所以 当然啊，这当然话虽然这么说，咱们的之前的节目里边也都每次都会提，一定要在大学期间谈一段怎么样轰轰烈烈的恋爱什么也好啊。就当然今天是这个七夕，中国传统的情人节，咱们也在这多说一句啊，这个。这个建议各位刚刚新入学的小伙伴们，不管你是刚刚进入高中、进入大学，或者是刚刚进入社会啊，这个如果遇到了正确的人，首先如果遇到正确的人真的跟你特别对路子的话， 对， 一定要把他抓住，这个你千万不要放弃啊。 是的， 对， 后悔一辈子。 这个 对，这也是给洪斌说的。 对对对 对, 对啊，这当然这个如果觉得这个人可有可不有，这个时候你就要仔细的考量一下了， 对， 自己的钱包是不是够维持这段感情的，自己的精力是不是够维持这段感情的，当然这些都是要以后去考虑的，现在嘛这段日子刚刚处于一个学生状态，还是要一个无忧无虑的状态， 对， 这段也是挺拔凉拔凉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当然 我觉得挺温暖的呀， 是是是、当然还是要以学业为主啊， 对对， 千万不要挂科。 对，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呢，今天毕竟是一个七夕两个人鹊桥相会的中国传统的节日， 是的，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说一说 七夕情人节 啊，这个七夕情人节 你 要怎 么 过啊，这个今儿中午看了一段子，说这个播音系的都知道情人节这七夕鹊桥相会的日子是不会过的，因为两个人早已经分崩离析了，因为有那么一首绕口令， 哎， 牛郎啊，那个牛郎年年恋刘娘， 刘娘 年年念牛郎， 对， 郎恋娘来娘念郎， 对， 对吧？ 郎恋娘来， 其实两个人已经不在一起了， 是不在一起、 当然开个玩笑啊，这个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七夕情人节你最想怎么过？ 对，你最想怎么过呀？ 还是先问问我们的这个 洪斌， 刚刚入学的，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这个小朋友，假如说你现在身边有一个女朋友的话，你最想怎么过？ 是， 如果我身边有一个女朋友的话，最想怎么过？ 对。 啊，问题是我现在没有女朋友。 假如 吗？ 假如举个例子，有一个女朋友的话， 看个电影， 看个电影，吃个饭， 吃个饭， 看个电影，吃个饭，还有 买个礼物，也就这样， 买个礼物，对，买礼物要买个什么样的礼物？有想过吗？ 看看自己能花销得了的东西吧， 就是不要超过自己的这个消费水平。 那就是假如说你的这个未来的女朋友，就是说我特别喜欢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当时已经超过了你的这个经济水平，你怎么办？ 那我就攒攒钱给她买。 哇， 或者是打打工是吗？ 对，勤工俭学不都可以吗？ 哇，是个好小伙呀， 是个好小伙，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对， 这个 是个好小伙呀。 一梦呢？ 啊，如果我 七夕情人节最想怎么过？这个是虽然说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啊，这个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咱们坐在这儿给大家做一档这个大型的青年情感类交友的节目 啊， 这个虽然咱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但是不一定以后会怎么样，对吧？ 对对对，我们可以幻想一下嘛，畅想一下未来，就是我觉得我会就是首先呢，也是我也觉得经常的一个常态应该就是看电影吃饭，看电影吃饭，然后收礼物。 看电影吃饭收礼物， 对，收礼物或者收红包也 OK 啊。 我的天 啊，就是当然了，我也会给我的男朋友送一份礼物。 送什么礼物？ 就是那得看我男朋友什么样的，就是比较实用一点吧。 比较实用。假如说你的男朋友说，假如说啊，观众朋友们，这听众朋友们，假如说啊，这个哪说哪了的。 好，如果你是我男朋友的话，我会送你一顶帽子。不，咱们不说颜色啊，就是 什么？ 我会送你一顶帽子。 你说什么？ 我会送你一顶帽子。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戴帽子很帅。 我觉得啊，这咱们往下这天甭聊了。你见过有送男朋友一顶帽子的吗？你说两个人出去咱们聊天啊，那个，哎，这个今天情人节你送男朋友什么了？我送我男朋友 一顶帽子。我要送你一顶帽子。 行了，咱们甭聊了，我说说我的。 因为我觉得好看嘛。啊，假如我是女朋友吧。 啊，不假如，那我也送你一顶帽子，你等着吧。啊， 送什么颜色？ 送什么颜色？大家自行脑补。啊，说这个七夕情人节，我最想怎么过啊？虽然说我已经单身这么长时间了，但是，这个其实每天都 还是很幻想、很憧憬， 都会幻想着这种有女朋友的日子啊。这个，首先一定要带她去吃一顿好吃的，就是要那种露天的餐厅。 烛光晚餐、 这个、对，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只要是那种露天的，然后 是很浪漫的。 因为今儿北京这天还不错， 哎， 这个两个人坐在 还挺凉快的、 哎、对，还挺凉快的晚上、哎，然后两个人坐在外边先胡吃海塞一顿、嗯、啊，这个然后之后呢，这个再简单的喝点小酒，对吧？啊，这个当然得先 喝点小红酒 啊，再喝点小红酒、嗯，这个两个人再聊聊天，这个 吃点小凉菜， 你浓我吃点小凉菜，再给你拍个黄瓜，拉个皮儿，是吧？ 嗯，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找不着男朋友了。对，然后这个、嗯、这项这个进行完之后呢，咱们再去这个手拉着手走在这个北京的长安街上啊， 嗯， 这个看看 天安门， 对，这天安门，那这再看看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建设， 好 啊，这个这项完事之后呢，就去看个电影。虽然我也是挺老套的一个人了， 不过我觉得也可以啊。我觉得七夕情人节不管怎么过，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 嗯，但是首先得有两个人在一起啊。 是啊，慢慢来嘛，不着急，这个东西还是看缘分的，对不对？ 对 呀、啊，嗯。那既然说到这儿，我这还突然好奇，我不记得我之前有问过洪斌这个问题啊。 嗯。 这个洪斌最想，假如说啊，咱们刚刚不是说了，假如说你有女朋友，七夕情人节最想怎么过嘛？ 嗯。 但是你有没有幻想过你这个女朋友到底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的？ 我呀，希望她和我一样，都是 简简单单， 对，热爱生活，嗯、然后。开朗，性格开朗的人，对， 性格开朗，热爱生活，爱看美剧、 嗯、 是吗？ 什么电视剧都可以。 好， 就是最主要的是能跟你一块儿来看这个电视剧的， 对吧？ 共同爱好。 那你有没有想象过他的这个外形？就是比如说身高啊、身材啊、长相啊，是不是长头发、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有想过吗？ 这个其实还没有想过。 其实就是这个的话，还是看演员。 对啊， 对吧？还是看演员。 看演员是吧？ 对。 那你呢？ 我就是觉得也是看演员， 那就是之前真的就没有幻想过自己未来的另外一半长成什么样子。 那都是小时候幻想过，现在真的不想幻想了。 那你可以说一下小时候幻想那个 小时候幻想 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幻想是那个苏有朋那样子，因为小时候看《还珠格格》，对 啊， 对五阿哥那样， 就是这个样子， 啊、 那个表情包是那个样子吗？ 就是感觉是苏有朋那样子的。 那为什么现在不再想幻想？ 因为长大了嘛，就是觉得还是实际一点，不可能找苏有朋那么帅的。嗯，生活要过日子嘛， 要就找一个能过日子在一块的男生啊。 没错、嗯， 行，基本上明白了。这个不知道我们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陪自己过七夕情人节，或者是到底想怎么样来过？ 是的，看一下网友的留言。 情人节呢？啊，这个美心分说胡吃海塞这智商，我跟你讲啊，现在的什么叫胡吃海塞这智商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只要是你们俩出去了啊，当然我说的是这个出去是你们俩真正确定了恋爱关系、 嗯、 两个人真的很合得来的，不是说我要去追这个女生然后我带她胡吃海塞一点不顾吃相的，这个肯定不行啊。 对， 那咱们就换另外一种方式了。我说的这种胡吃海塞就是你真正的两个人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 嗯、 而且两个人非常的互相喜爱， 对， 这样你带着你的女朋友也好男朋友也好胡吃海塞一顿，去点一顿他最喜欢吃的菜，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才会暖暖的。 对，没错，大佐说的很对。 而且这个真的不是套路，我觉得这就是挺家常便饭的一个东西了。 这就是生活。 对啊， 就是生活， 就是也不用那么藏着掖着，我也不用告诉你我是一个多么高尚，就是吃饭也不掉饭粒儿那种的人。 对，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 们两个人 还是 对， 尽量还是就是把自己真实的一面。暴露出来， 不能说暴露出来，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展 现给你的另外一半，这样两个人的生活才会更加的